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 中国歌曲排行榜。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。 他最早的时候就有一首歌叫《戴眼镜的女孩》，那么在这张专辑里，制作人陈珊妮也为周笔畅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《眼镜》。 是你眼睛我都防备，要是我

也许最近忙一些，疲倦的敷衍不对，好感情不必浪费，对不对？就算他一直不给你答案。 大家请往这边看，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， 妈妈，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。 嘘，小点声，宝宝，不要大声喧哗。嘘，宝宝，小点声，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一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白天大部分时间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，最高气温。阵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下面是 3-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掉要排队，空气湿哒哒，电源很坏，就是这个时候。 音乐人李寿全师傅领进门之后呢，王力宏在音乐上也是不断的变化，在这张不可能错过你的时期呢，他已经褪去了偶像歌手的单一这张专辑当中。各位好，启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在2009年6月22号 SHE 推出了SHE。 触目贪心，配玩具入睡，偶尔单纯有什么不对？就算你十几岁，可以冷艳聪慧，也能可爱甜美，莫大高兴会热血，这不会偶尔天真。 原来他们还不会攻击情感，也还 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，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。 比生活更精彩，用音乐讲故事，这也是大小说家的名字的来源。下面我们来关注的这张12年前的专辑，在当年也是潮儿十足。我们来听这首同名主打《反转地球》。我有我。 赤裸的一片天空，我展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，有没有感到心情放松，有没有感到细胞跳动，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，现在 不能请你离开这节奏，让我看到你点头，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，现在不是在闪躲， 你听不听你懂不懂，全部在我掌控之中，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假着永远拉不住我，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，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，不跟随的人没有自由，仿佛坠进了黑洞。 世界 turn around, dance around, everybody has fun。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，Come on！ 让我看到你双手。 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汪峰最好的作品之一，是当年帮。北京，北京。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，我的心似乎 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你的睡梦。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。 北京，北京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。周杰伦距离目前爸爸之后的心情转变，而在音乐方面，这也是周杰伦出道以来的第一张缺席中国风的唱片。我们来听当时的第一轮亮相中 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山。